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滴滴滴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好了，又到了我们一起来烧脑探案的时间了啊！今天还真的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凉爽的啊，多少有那么一点点阴郁的午后。这个阴郁呢，不是来形容大家的心情，心情很悠闲很放松，毕竟是一个双休日。所谓阴郁呢，我们说的既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同时呢也是指的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位作家。他在作品当中带给我们的那些氛围或者是格调。不过今天呢是一期很有意思的话题，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立新，坐在我身边的呢，大家通过视频可以看到的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刘毅，我们叫他小爷，在节目里面他叫小爷。已经跟我们一起呢度过了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格调的慵懒的这个周日的午后时光，那就是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午夜侦探社。参与节目呢，是我们对您的一个请求。就是当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有心得体会，我们特别欢迎你来参与。现在参与也可以，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你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在那里呢有我们每期节目的这个音频内容，这都是小爷还有另外几位同学辛辛苦苦的为大家准备的。 那么同时呢，你还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意见。如果说我们觉得挺好，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或者说你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经常跟大家来探讨的侦探推理悬疑文学你的认识甚至于比我们水平啊要高很多，当然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欢迎你也走进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午夜侦探社现在开始了。不过呢，说实话啊，在这儿呢要跟大家道个歉，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的还不能说大都是，也不能说绝大多数，可以这么说，全部是外国的作家，不论是柯南道尔，不论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不论是我们上一期介绍的钱德勒等等，包括日本的那些东野圭吾啊、松本清张啊、森村诚一啊、宫部美雪啊，这些都是外国人。那么也许有的朋友就会问，我们中国有没有非常优秀的很地道的侦探推理文学代表作和伟大的作家呢？我告诉你，有的，不单有，而且是人才辈出。当然也许有的朋友会说，那要说起来我们中国的这种侦探推理文学可以上溯到当然不是三皇五帝了，可以上溯到包青天的时代。那你说的是少年包青天啊，其实不管是少年包青天，还是中年包青天，还是老年包青天，乃至于狄仁杰四大天王等等，这些严格意义上说都不算是侦探小说、侦探推理文学，他们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民间通俗文学的形式，叫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和侦探推理小说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不是要给它分出伯仲来，谁好谁坏，谁优谁劣，我们没有那个意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案小说也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也不能够等闲视之。那包括我们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什么三侠五义啊、施公案呐、包公案呐、龙图公案呐、海公案呐等等，这都叫公案小说，但是呢它不是侦探推理文学。甚至于你如果愿意的话，把宋慈的《洗冤录》当作侦探小说，这个都多少靠谱，但绝不是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呢，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源起于近代。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优秀的侦探小说家，像孙了红，还有一些吧。这个当中呢，甚至于包括像吴言人这样的这个谴责小说大家，以至于我们还知道有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叫张天翼，张天翼先生早年间也曾经涉足过侦探小说。当然不能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大作家他是中国侦探小说的鼻祖，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他不是鼻祖，也就是说他不是下笔创作中国第一篇侦探小说的第一人，他也不是中国第一个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这么一位翻译家。我们知道第一位翻译中国就是向中国读者来介绍外国侦探小说的这位叫林琴南，这个我们都知道，都很熟悉了。那么也许有的朋友就会问，那今天你说的这位作家他有什么长处呢？我告诉你，他是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到现代为止最著名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他所塑造的这个侦探的形象被誉为东方福尔摩斯，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无出其右。也就是说，在这个无论是作品的影响力、社会影响力，还是这个读者的广泛性等等这方面而言，他都是第一人，应该说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他就是程小青。这位老作家呢已经过世多年，他应该是去世在 1976年的十月份，就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程老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民国时期的人物，他的很多作品呢都是产生于这个民国时代。这个程小青先生，说实话啊，今天我们介绍这个这位中国的，应该说被称之为中国的柯南道尔，因为他塑造的霍桑这个侦探形象被称之为东方的福尔摩斯，那他当然就是这个中国的柯南道尔。这位中国的柯南道尔呢，他的人生经历很有意思，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对程老先生的创作、他的个人生活这些方面所知并不多。这个由于种种的原因，比如说年代过于久远，资料匮乏，还有呢就是像侦探小说在一个时期以来吧，被称之为这种通俗的消遣文学，所以说呢可能在主流文学领域或者在文学评论圈子里也不是太受重视，所以研究程先生的人反正我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很有意思，喜欢程先生的人却很多，这当中也包括很多严肃作家，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江苏苏州的一位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他就是程小青的忠实粉丝。那还有很多人，就是即使是年代久远，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呢程先生的很多作品，他的代表作，他所塑造的两位侦探形象，就像是福尔摩斯和华生，他塑造的两位侦探形象，一位叫霍桑，一位叫包朗。而且呢程先生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复制了福尔摩斯的这个形象的一个基本架构，也就是说呢福尔摩斯是一个私家侦探，对，那么程先生笔下的霍桑也是一位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的搭档华生是一位医生啊。那么霍桑的搭档这个人叫包朗，也是一个医生。好像要这么来说的话，程先生是在复制这个柯南道尔的这部作品，其实不然，可以说他的作品当中，就程小青的侦探小说里面有很多当时流行的外国经典侦探小说的痕迹，他确实有借鉴，包括故事的架构，包括轨迹模式。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就是程小青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特别是时代背景，都是中国的，他的作品很中国。这个就包括他的那个所描述的那个故事发生的地点，程小青的侦探小说的这个发生地点应该说大多是集中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他的主人公霍桑就住在上海的爱文路，就像是福尔摩斯住在伦敦的某条街上一样啊，贝克街，对对对，他在贝克街，而霍桑呢住在上海的爱文路。这个爱文路呢，大家可以去查一查，现在呢应该还能够查到，当然他的名字可能改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以霍桑为题材为主人公的这个背景，以上海为背景的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它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很多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程先生的作品，因为我们看外国的这个侦探小说，不管是福尔摩斯还是波洛还是菲利普马洛，那我们得努力的使劲的去感受他们那个国家在那个时期作家所描绘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那个社会风貌，风土民情啊，包括社会矛盾啊等等。但实际上很多的就是被称之为本格派的侦探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其实是没有年代感的，没有年轮感，没有时代特征。也就是说他觉得我只要把这个谜给你编织好，你破不了，你解不开，我最后把谜底告诉你，让你恍然大悟，让你拍案惊奇，我的这个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解谜嘛。 所以如果展示这个社会的变迁，那不是我的功课和责任。但是我们当我们看程小青的作品的时候却没有这个感受，它不仅仅是为了解一个谜。这个作品里面有现代中国社会缓慢曲折前进的轨迹，有社会进步，但是呢，社会是在这个矛盾当中逐渐的进步的轨迹，同时也有着那个年代一个特殊的背景和主题。什么特殊的背景和主题呢？那我考一考你。这个星期呢，我们刚刚是经过了8月15号，就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啊。那么程先生的作品，刚才我说了，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实际上应该具体说是1937年77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也包括那个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战争的阴云，在程先生的作品当中都有表现。包括那个年代，就那个特殊的年代啊，中国在经历了这个辛亥革命，结束了这个封建帝制之后，社会重新又经历的一些动荡，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人们的这个思想包括社会风尚的那些变化都在程先生的作品里面有表现。那比如说，如果你仔细认真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他的作品里面，几乎所有的正面人物以霍桑和包朗为代表，他们所穿的所用的全部是国货。霍桑抽的香烟叫白金龙香烟，这是个国货品牌，就是你在作品当中看到霍桑他不会抽外国牌子的香烟。那可能是他的对方，他调查的对象，或者是一个有嫌疑的人，一个什么阔佬等等吧，他会抽外国牌子的烟，但霍桑不会。霍桑和包朗他们穿的衣服，长衫呐、西装特别交代，都是国产品牌。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这个应该叫做民族资本、民族产业，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所以说中国人当时就是说，我穿衣服我可以不穿洋布的，我抽香烟我可以抽自己牌子的等等，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包括那个年代，我们知道已经进入了民国时期，那么民国时期就是现代社会，所以说呢至少从名义上、从法律上，它是讲究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像包括霍桑这样的人，尽管他的观点很现代，但是他并不是说单纯去追求那种时髦，他甚至于对这个由此所产生的一些家庭婚姻伦理问题持批判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显示出那个年代的特征，贴着那个年代就是民国时期的标签。所以我们看霍桑的作品，就是霍桑的这个作为侦探主角的这个小说，程小青先生的作品就宛如是在走过当时的民国社会和民国历史。所以这就是侦探小说之外带给我们的别样的滋味。好了，我说的已经够多了，那么下面呢，能不能请我们的刘毅姑娘给大家讲一讲啊，小爷。其实说实话啊，最近这两期节目我们请刘毅、小爷，上一期还有小莫，我们说的是钱德勒。最后这个小爷说啊，他是一个爱喝酒的作家，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特别是对酒精一点概念都没有的年轻人而言，对，可能也只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包括像程小青这样一位民国时期的老作家，让年轻人马上去熟悉他，马上去感受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有点距离啊。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先听刘毅来给大家讲程小青的作品，通过了解作品、了解作家，再去体会那个时代，好吧？ 嗯。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程小青众多的侦探推理作品中的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雨夜枪声。对，这部作品呢，就是这个发生的背景呢，自然就是刚才立新老师说的那样一个时代的中国。那么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案发的这个现象是很简单的，他的这个受害人呢是一名舞女，就是在那些舞厅里面跳舞的这么一些女性。然后这些舞女一般是陪一些比较就是社会上层人士跳舞啊喝酒啊这样的这么一些人。那么这个死者呢叫王丽兰，是一个舞女，在这个深夜的时候被杀了，躺在这个自己家里的这个沙发上就这么死去了。那么当时呢，他的家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呢是他的女仆叫金梅，一个是他的这个看门的叫老毛啊，还有一个人说漏嘴了，还有一个人呢就是王丽兰的这个叔叔老李。那么这个案件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金梅在夜里面听到了一声枪响，而且今天夜里是在下雨，所以叫雨夜枪声嘛。听到一声枪响，然后呢就发现了这个自己家主子死在了沙发上，于是呢报警这个就不必说了。那么霍桑为什么会被请来呢？是王丽兰的一个朋友请他来的，因为舞女呢被无缘无故的打死这个事情呢，在当时的社会是经常发生的。那么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这一圈子人都不会再受到伤害，那么他希望霍桑来帮助他找到真相。那么霍桑和包朗就来到了这个案发的现场。那么在案发现场呢，他们首先是看见这个检查一下王丽兰这个尸体的情况。那么发现呢，王丽兰身上是确实是有一个弹孔从这个胸口穿过，而且呢她的首饰啊，她的这些贵重的东西啊都没有了。其次呢，还在这个院子的前面发现了一些脚印啊，进进出出的，而且是各种各样的脚印。那么在柜子里呢还有一些现金，然后在这个桌子上还有没有吸完的烟嘴。那么经过他们对老毛，他们对金梅这样这些仆人，包括对这个当时住在家里的这个老李进行了一番问话之后，他们发现这一场案子最大的嫌疑人有三个人。第一个人叫做陆建生，这个老陆，他呢是一名银行家，可以说是当时这个非常非常有名气非常有声望的这么一个上流阶层的大款人士。还有一位呢叫鱼肝堂，这名呢这个小鱼呢他是一个穷酸学生，他是一个大学生。还有一个人呢叫赵伯雄，这个老赵是一个非常谜一样的人物。那么这三个人呢，虽然这个职业行业或者说这个都有这个些许不同，但是呢这三个人都有一个特点，那么他们就都是跟这个王丽兰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暧昧的关系。尤其是这个陆建生，他不仅跟王丽兰保持着一种很暧昧的关系，而且还会每个月给他就是很多钱让他去花。那么而且呢这三个人在这个命案发生之前，尤其是鱼肝堂和陆建生，都被这个仆人撞见跟王丽兰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吵。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了案子中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口。与此同时呢，这个霍桑通过这个王丽兰的仆人还了解到，这个老李呢还有一个儿子小李。这个小李呢前几天从这个老家过来来看望王丽兰，然后呢感觉这个小李跟王丽兰之间的这个关系也不是单纯的兄妹关系。后来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个小李其实跟王丽兰有过一纸婚约，但只不过王丽兰现在就是已经年纪已经大了嘛，不想再继续这个婚约了，所以想要毁约。于是呢这个小李他其实也是有这个 作案动机的，他也是有嫌疑的。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他们首先从这个学生这个于甘棠开始调查起。这个于甘棠呢，据这个他们的调查发现，他曾经呢向这个他的朋友借了一把手枪。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于甘棠的一个非常大的嫌疑点，因为王丽兰呢初步判定就是死于枪伤，而且那天晚上也有很明显的枪声。那么他们找到于甘棠，先把他给逮了起来，然后呢就开始盘问他，这个你是否杀了王丽兰啊这样的话。那么于甘棠呢就对，首先矢口否认，肯定是矢口否认啊，他没有杀王丽兰。然后呢他就说他那天晚上的遭遇，他那天晚上去了这个王丽兰的家里，却发现王丽兰在跟另一个人偷偷的约会。那么这个人他这个之前见过，其实就是赵伯雄，而且他见了不止两三次，而且他吃这个赵伯雄的醋已经吃了很久了，所以呢他就想借一把枪把赵伯雄给打死，这样的话他不就能跟王丽兰在一起了吗？但是呢他发现这个王丽兰不仅这个叫什么，不仅不安慰他，还要护着赵国雄，所以他就愈发生气，就需要去找这个他的朋友去借枪了。但可惜呢他的朋友借给他的那把枪是一把没有子弹的一把枪。那么所以于甘棠他的这个才有这个就什么，他的这个杀人的这个计划才没有成功。那么这个呢是于甘棠。还有一位呢，这个陆建生，陆建生呢虽然是一个大款，但是他依然脱不了杀死这个王丽兰的嫌疑。因为陆建生他跟王丽兰也保持着这种暧昧关系，他肯定也知道这个于甘棠和赵国雄也在跟王丽兰有这种暧昧关系，他可能也会吃醋啊，就像于甘棠那样，然后就拿一把枪就把这个王丽兰给杀死了。但是呢陆建生凭着他的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将这个霍桑给说服了，相当于是怎么说，这个过程很复杂，而且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总之呢这个霍桑最后通过一些脚印啊，通过一些时间上的判定，最终把陆建生排除在外。那么就剩下最后这个非常非常神秘的这个赵伯雄还没有说。那么我们先说到这里，先休息一下下，然后我们下一节再继续。 在这儿呢还要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一个小彩蛋。在这个过一会儿呢就是广告之后呢，我们这个节目重新开始的时候，第二个段落下半场，我们一上来呢还是先请刘毅把这个故事讲完。那么另外呢因为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啊，除了我之外啊，就是我们，但是我也是在多年前读过这个程先生的作品。其实最近这次我们为了给大家介绍这位作家和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更多的借助的不是文字啊，这个就是字书，我没有看书，我们更多的我们是借助了一部广播剧啊。当然它不是我们这边制作的广播剧，它是在这个海峡的那一边，就是在宝岛台湾的一些我们的同行制作的这个广播剧。其实说实话啊，你像刘毅这样的大学生，这样的年轻人，接触广播剧或者是等等这方面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他听了之后呢，他给我说，他说他由衷的觉得应该是制作很精良，对。所以我觉得过一会儿呢，等到刘毅把这故事讲完以后呢，我们给大家播送其中的一段，好吗？好，稍微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

人物立起来了，名字那自然就家喻户晓。果不其然，霍桑就家喻户晓了。尽管霍桑的名字和一位美国作家的名字重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彼霍桑非此霍桑也。好了， 是的， 下面呢还是抓紧时间，刚才说的这个雨夜枪声的故事，请小爷留意继续讲。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从五位嫌疑人鱼肝堂赵伯雄、陆建生、老李和小李中，已经排除了两位，一个是大学生鱼肝堂，一个是银行家陆建生，那么还剩一位神秘的老赵赵伯雄。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凶杀的这个嫌疑人呢？那么霍桑呢就开始调查起赵伯雄。他发现这个王丽兰之前就去过这个赵伯雄的酒店里面住过两夜，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可谓是板上钉钉了。那么赵伯雄呢因为吃这个陆建生和鱼肝堂的醋，一怒之下杀死了这个王丽兰也不是不无道理。所以说呢他们就开始调查赵伯雄，后来呢将赵伯雄好不容易把赵伯雄逮住了，因为赵伯雄感觉很狡猾，各种追踪啊什么的，还会伪装，就很厉害，跟霍桑一样，霍桑也会伪装，跟福尔摩斯一样。那么抓住赵伯雄之后呢，就开始问这个赵伯雄，你是否杀了王丽兰之类的。那么在几轮的这个追问之下呢，赵伯雄终于吐出了他的原委。首先是他自己的身份，赵伯雄呢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不是一个商人，他呢是一个特务，类似特务，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带着手枪到处执行任务的人。那么他来此地呢，本来是要执行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呢跟王丽兰有关，而王丽兰呢她的身份也不仅仅是舞女那么简单，王丽兰她只是借着舞女的身份在一个十分神秘的组织里面做事，至于是什么做什么事呢，这个文中并没有仔细提到，只是说这个王丽兰她在干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赵伯雄呢，他就是过来这个叫什么铲除这个组织的，或者说获取一些情报。那么他发现这个王丽兰呢是这个组织中的一支之后呢，就开始接近他，试图呢从他这里顺藤摸瓜，然后把这个组织情报一窝端了。但是没想到呢，王丽兰居然将计就计，想要这个借着赵伯雄把赵伯雄的这个老底儿给端了。结果这个局势呢就从赵伯雄主动接近王丽兰变成了王丽兰主动接近赵伯雄，而且王丽兰还提出去他的这个酒店住上了两晚。就在这住了两晚的这个过程中呢，王丽兰就偷了赵伯雄藏在枕头底下的一个这个密码纸给偷走了。但不过幸好呢，这密码纸已经过期了，可是呢赵伯雄还是觉得王丽兰这个人不容小觑，还是尽快铲除的好。于是呢他就挑了一个雨夜的晚上，然后呢在窗户外面冲着王丽兰啪开了一枪，开了一枪之后呢他就走了。其实讲到这里呢，赵伯雄其实就应该是凶手了，我当时听到这里也是这么觉得的，那这不就说完了吗，那枪打死了是吧。但是呢霍桑这个时候却发出了老练的笑声，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时探查尸体的时候呢，为什么说他是枪伤，就因为他的这个胸口上面有一道这个弹道，有一个枪痕，这个子弹呢从后背这个穿了出去，然后留下了一个弹痕。但是呢就出血的情况来看，其实这个王丽兰的致命伤并不是枪伤，而且之后的这个鉴定也印证了这一点，他的真正死因其实是刀伤，是被刀刺中了胸口然后才死亡的。那么赵伯雄他当时开枪的时候王丽兰已经死了，只不过他打的那个部位正好是这个刀刺这个地方，就很巧。所以说当时这个查看的时候呢，当然也有这个警察的这个迷惑的原因哈，就一说就说这个是这个枪伤。 就断定了是枪声，导致他们这个整个的推理的过程就发生了一些偏移。那么既然是刀伤的话，而且就王丽兰的这个尸体状况来看，她死的时候脸上还残留着那种惊讶的表情，那会不会是这个熟悉的人所为呢？那么这个霍桑在一阵思考之后，排除掉了家里的两个仆人老毛和金梅，剩下的这个嫌疑就落在了老李和小李身上。而且呢，就金梅进一步袒露说，这个小李不仅以前跟王丽兰有过婚约，而且在这个小李过来探望的时候呢，就还试图强奸过王丽兰，但是未遂。所以说呢，这个小李或许也有这个比较充足的这个动机来杀死王丽兰。那老李呢，老李他作为小李的父亲，是不是也有这个动机去杀死王丽兰？因为他毁了跟自己儿子的婚约，他是否也有这个动机呢？而且他一直就是比这个小李住在王丽兰家里的时间要更长一些。那么经过这个前前后后几番线索的搜查以及整合，他们最后还是将这个目光锁定在老李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人目击到老李有一天鬼鬼祟祟地跑到了这个叫什么胡同里，这个上海叫弄里，小弄， 弄堂， 对，弄堂，小弄，跑到小弄里面，然后随手丢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一个小刀，然后这个刀上呢还有血，被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也有血。那么这个老李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是嫌疑人了。可是呢，正当他们准备把老李抓回来的时候呢，老李在街上被人给捅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这个看到老李好像从银行从这个当铺里面当了很多钱出来，就想抢他的钱，于是就把他给捅了。那么这一点呢，也正好契合了王丽兰身上首饰莫名其妙丢失的这个情况。那么老李到这里基本上80%就是凶手了。但是老李这个时候呢已经进了医院，没有办法再说话，只好由霍桑来为大家推理出老李的这个作案动机和行凶的经过。那么这个作案动机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王丽兰呢，她其实是一个从乡下来的这么一个姑娘，被骗到城里来当舞女。当了舞女之后呢，发现做这一行很能赚钱，就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那么他的叔叔老李呢，到城里来看望他，虽然呢就是很不屑他的这种生活，但是自己在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下，也逐渐对金钱产生了向往。再加上他的儿子小李跟这个王丽兰有一纸婚约，王丽兰又毁约的情况下，那么王丽兰必是向老李做出某些承诺，比如说我不跟他结婚，我给你一笔钱，咱这事就私了。那么这笔钱呢，可能就是老李放弃这个小李和王丽兰之间婚约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这个强奸这个事情一旦这个一发生之后呢，王丽兰可能就是钱也不会给老李了，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性质很严重了。那么老李在这个情况下发现人也没得着，钱也没得着，所以呢就在那天晚上挑了一个时间，然后拿着他的小刀就把这个一怒之下就把王丽兰给杀死了，然后并且抢走了他身上的首饰去这个典当金钱。所以呢这个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霍桑他在文中也有所评价，就是说这个案件是因财丧命。这个从乡下来的这些本来应该很淳朴的人，在这个灯红酒绿的都市中迷失了自我，然后被金钱支配了这个思想，然后去干出一些天理不容的一些事情，这也能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真实状况。 对， 嗯， 确实，正如那个刘毅所言啊，就是他的这个小说程小青的著作当中，《霍桑探案》里面，他很多的时代背景，其实呢，和当时中国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这种社会剧烈变化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就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像这些侦探小说家们，他们创作也不是凭空坐在屋里面就这么 天马行空的想出来的。很多的侦探小说家本身他有他的这个接触社会的一些必要的渠道，比如说报纸。那我们知道在当时民国时期的上海，那上海在民国时期就是那个年代里面，它应该是中国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了，甚至于可以说没有之一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那么上海真的就是被有些人称之为叫做十里洋场啊，就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或者是到这来想这个发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抱着各种各样目的的人，也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由于那个年代所特殊的那个政治和社会背景下面，在上海出现的一些神秘人。刚才那个刘毅在谈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谈到有一个背景很神秘的这个人，他没有交代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其实呢，这个我觉得也许有的朋友会有怎么说呢，会有猜疑，哎，这什么意思啊，他说的是什么人呢？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因为在当时就是程小青创作霍桑探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刚才我一再说，正在经历着巨变，甚至于是大战前夜，也就是说在抗战爆发之前，那个社会矛盾是非常尖锐和突出的，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民族矛盾，或者叫民族危机，就是救亡运动，就大概在那个时候方兴未艾。所以作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一定会受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当时社会热点的影响。所以他在这部作品里面其实他没有说清楚那个赵伯涛他到底是干什么， 赵伯雄 啊，然后那个被杀那个舞女他为什么有一些神秘的身份。 嗯， 在后来的一部作品，就另外一部作品叫白纱巾里面，他说的比较具体。我估计呢，当然我并没有直接去访问程老先生，这个他也没有介绍，就是在白纱巾里面他基本上是把这事儿就挑明了，也就是说呢，在他作品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些甚至于是带着枪的这些神秘人，他们都来自于一个叫做当时的一个叫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有没有这个组织在民国时期，这个很难讲，你去查历史可能还没准真有。有些这个所谓什么抗日救国会的这些组织呢，也有他自己的自身的背景，这个我们就不去赘述了，这个我们不去深挖了，因为这要这么说的话等于我们谈的是历史不是文学了，对。但是他在这些作品里面，这些人物他们所针对的这个对手都是一些比如说在上海或者在天津这样一些大城市里面和日本帝国主义包括特务啊什么之类的有交集的这样一些中国人啊，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汉奸，或者是一些奸商，他们利用这种战争的这种消息，这个制造这种恐怖恐慌，然后呢他们来囤积居奇，他们来卖东西啊，比如说卖粮食，那个年代就是炒粮食是一种最受到社会诟病的，但最没有商业道德的，但是呢又特别挣钱的这么一种非法勾当。那当然政府肯定是禁止的，但是你这个种种原因吧，那么这个社会上就会有一些类似像救国会这样的组织，那么站出来来反对或者来追查这类的不法行为。所以这类事情应该说在当年相信在报纸上经常会见到。那么这样的这个是这个细节或这样的故事呢，也影响了程小青。程小青是一个有着很强烈的爱国思想的作家。上一个段落我们已经介绍了，他在这个描绘霍桑啊包朗这些人的时候，他一再强调的是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穿着国货， 嗯 啊，就是自己的国家厂商生产的长衫，生产的布鞋，生产的礼帽，我们抽的也是自己本国的厂子生产的香烟，对，这些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和特征。好，刚才讲的是雨夜 枪声， 对，为什么我们老是用这种口气呢？因为下面要播放一段这个广播剧的片段了，给大家。刚才说有一个小彩蛋，一个小礼物啊，就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在这干说，给大家播放，这是由这个台湾那边的广播工作者跟我们是同行，在多年前制作的一个系列的，就是霍桑探案题材的这个广播剧剧集。那么我们播出的这段是其中的 一个故事的开始叫灰衣人。那播完这个之后呢，如果还有时间呢，我会简单的把灰衣人的故事以及这个程小青在设计这个侦探小说它的这个轨迹模式上的一些特点告诉大家。 霍桑探案剧集，灰衣人。程小青著作，李若梅导播，葛子瑶配音，孙基祥录音，张盼主讲。我深信以前人们流传下来的俗谚有好多都是有着充分的心理根据的，譬如酒徒们所颂赞的那句酒逢知己千杯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霍桑和包朗都是不会饮酒的，有一次霍桑因为多喝了几杯进而闹出一件笑话，包朗就把它写成了一篇失败史的一页，因此霍桑平时就更难得饮酒了。可是也有例外，那天晚上霍桑因为好几天没有见到包朗，聊得高兴，他竟会和包朗一同上万丰酒楼去小酌。他们进酒楼的时候还只是七点钟左右，但谈谈说说的忘了时刻，前后足足消磨了三个多钟头。霍桑和包朗虽然都没有太大的酒量，可是你一杯我一盏的，彼此也各喝了一斤半光景。那时候已经是十二月底了，接连两天的细雨，阴霾满空，一抬头都是黑沉沉的，天气也越发阴寒。他们想借酒来消寒，便决意破一破例，放怀多饮几杯。事有凑巧，他们隔壁桌有两个白须的老者正在上下古今的纵谈，一会儿谈到军阀们争夺叛乱便拍桌狂骂，一会儿又把论题转到自由恋爱上去，又不禁声嘶自裂。霍桑和包朗听了他们俩的谈话，虽然不接口，却彼此举了酒杯，一杯一杯的向肚子里送。 这个片段呢，刚才我说了，是一部名叫做《灰衣人》的开篇。这个故事开始呢，是两位侦探，其实是霍桑，他是真正的侦探，那么包朗呢，只是一个跟着他打酱油的，这个很像是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关系。那么两个好朋友呢，好久没有见面，所以呢一起在酒楼上痛饮。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其实就是民国时候人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他们喝酒，你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什么喝了一什么一两斤酒，这个你千万不要误会，肯定不是白酒。对，也不会是啤酒。那个年代可能像包括南方啊上海江浙地区的人们喝的更多的是黄酒。很有可能喝的是黄酒，因为像包朗和特别是霍桑这种浑身上下都是国货的人，很难想象他动不动吃饭就会喝葡萄酒喝红酒，不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包括这个抽烟，当然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是要有这种文明之风嘛，那么就不主张大家抽烟了，包括一些公共场合啊都禁烟了，但是在民国那个时代呢，抽烟被称之为一种或者被视为一种进步的象征，这个是时代带来的，这个跟今天它不是一回事，也没有什么可类比的地方，就是一段历史。在民国时期，很多名人很多文化人都是以这个抽烟为时尚的，真的是烟不离手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最有名的是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终生爱抽烟， 当然这样的话呢也把他的身体搞坏了啊。包括在程小青的这个作品里面的霍桑也经常抽烟，所以他动不动就是拿起一只白金龙，就是一只国产香烟，然后用他特有的那种南方作家的说话的口吻叫做烧着了一支纸烟。今天是不会这么说，今天即使在作品里面看到有人抽烟，我们也会只会看到说他点着了烟，仅此而已。这个是那个时代的烙印。这个故事本身也有那个时代特点，刚才我说了，在这个就是新旧交替的时代，民国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过去的一些封建的习俗、封建的认识在逐渐的动摇，那么现代观念开始在人们心目当中建立起来，但是呢建立起来的过程当中也会带来一些伦理道德乃至于婚姻问题。这个灰衣人就是这么一部作品，就是具体是一个是时间关系，再一个我们也不想剧透。你包括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台湾的广播工作者他们制作的这个很精良的霍桑探案剧集，这个在国内的就是听书的听评书的各种网站上你是能够听到的，我就不做广告了啊。建议大家去听一听，如果你确实没有时间去买本书坐这好好看的话，因为刚才我说了，其实看这些侦探推理文学，你像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些作品，包括程先生的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甚至于我倒是觉得你不妨拿着这个，或者你听了霍桑探案，或者拿着一本霍桑探案剧集的这个作品小说，你就可以去他的发生地上海进行一次特殊的上海游。哎，对，霍桑探案上海游，因为他那里面涉及到了上海很多的地名，包括一些著名的地段，这些你在今天你要考证一下你都能够找到的，包括那些老街区，那个刘毅刚才说到的李弄，上海的很多李弄就是什么什么李什么什么李，那地名啊它那个名字后面加一个李，这个就跟我们北京的什么什么胡同一样。而这些李老旧的住宅据我了解现在保留的还是很不错的，有相当一部分住宅现在其实是保留下来了，并且它是一个活文物。什么意思？就里面有人住，所以里面有人住的话，那么这个就不单是一个像类似像博物馆这样的，你进去之后它都是一些说明，不是，就是真正的一个完全是一个生活化的生活气息很浓郁的这种现实的街区，你在这儿走一走转一转，也许能够感受到当年就是霍桑探案的那种感觉。好了，不多聊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节目到了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下星期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本土作家系列。那么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魔力 X 档案，大家继续关注，谢谢。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